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每天我都会在这儿用30分钟的经典音乐等候着你的到来。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于潘越云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这首歌呢是台湾的著名音乐人罗大佑在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，电影《野雀高飞》的主题歌。原唱没错，这就是潘越云。后来呢，也是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哈，听过许多的版本的《野百合》。回头再去听潘越云的原唱，仿若还是应该有的那一番的味道。我们接下来请出一个男生哈，给我们带来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这就是王杰的声音。 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 什么在一起。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至今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。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于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在1987年的时候呢，王杰也是推出了首张的专辑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势如破竹般雄霸排行榜长达半年的时间。不同于时下的一些年轻的偶像无痛呻吟的那种娇柔造作的花式唱腔，王杰的歌声当中呢，自然呈现出来的是那种悲凉与凄苦，都会触动着男女内心深处所隐藏的那种孤寂。也许是因为背负了太多岁月的伤痛，王杰的冷峻与孤傲在略带唱腔的嗓音里面又增添了一些的惆怅。来说说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这首歌哈，它的销量呢在那一年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，不仅是王杰个人歌唱事业的一个代表作，更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。就像王杰自己所说的那样，献给在爱情当中心灵饥渴，在生活中百无禁忌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人。来听周杰、林心如《你是风儿我是沙》。 此并肩看才行。

空荡的情绪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情绪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进行当中。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于林志颖的《十七岁的雨季》。我们都经历过青春，我们都经历过十七岁，我们都在那个时候喜欢过某个人，导致的结果呢，就是时至今日，我们还是忘不了他，放不下他。十七岁那一年，林志颖唱《十七岁的雨季》的时候，青涩帅气。如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已经老了，但是林志颖却还是那个小志，他成了我们口中的不老传奇。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一样永远是满脸胶原蛋白，但听着这首青春记忆里的歌曲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，仿佛我们还是那个十七岁。我会看看时间，陪伴各位的30分钟要告一个段落了。节目之余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稍后呢，本台的精彩节目还将继续为各位送上。我是小辉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 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、啊、虽然没有花香没衣裳、啊、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。